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Oh 听下有林志美的偶遇正式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四分。你听到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睇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2年嘅4月9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呢就嚟到3月初9㗎啦。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7%。喺呢个晨曦嘅时分听晨曦，特别觉得好听。 繁星光灿弯月，朗朗照夜不眠。觅尽西望而下，此香寻夜高遍。光泛在东。 林志美的晨曦，好啦，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是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是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6%。外面应该未天光的，是吧？应该都还见到月影的。 想今宵永没名状，无奈你已远走千里。 风筝飘逸在半空，只盼任意冲赶到远方。风筝隐隐现那方，白云伴着去赶，闯到天际间。风筝你往那方去一闯，越过绿野高山，得意摆娇姿。风筝世情风险多，间或有暴雨风霜，冤过后最难修补。 到底几时可以出外去旅游郊游下，可以放下风筝呢？而家冇得放，听住只风筝先。哇，特别系近排疫情都仍然系相当严重啦，咁所以大家咧，要好好咁样做好呢个防疫措施，即系今日星期六啦，虽然系星期六啊，但系都唔好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啦。当然啦，今日咧亦都系呢一个全民检测嘅第二日。如果你是啱啱起身，最好就是朝头早乜都唔做，第一时间做咗呢个检测咧，就系最系清晰，同埋最系咧就系可以敏感度系高啲嘅。咁所以咧，而家如果你系未做嘅话咧，咁啊一边听住我做节目，一边咧就系、是。等呢个检测结果啦，好冇？咁琴日佩佩已经做咗噶啦，咁啊今日咧，咁啊稍后做完节目咧，就会做翻第二次嘅检测嘅。有冇发现今日我哋嘅主角系林志美啊？冇错，今日佢系主角。 淡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他仿似骤来的雨。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你偏将心思瞒住。 来的雨，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你便将心事瞒住，就算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24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86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鼓励市民参与全民快速检测，初步观察到呈报阳性个案增加，认为社区仍然有一定数量的隐性患者，如果受感染市民并非在这几日检测，在社区游走，难以切断传播链，疫情会没完没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现时非常值得做全民快测，又引述港大研究数据推算社区仍然有大约30,000名隐形感染者，早日找出他们就有机会切断传播链，亦有助政府掌握最新情况。他说政府过去两年的抗疫工作可能未尽善尽美，但如果没有足够市民支持，亦事倍功半，他会同团队努力到最后一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至今未有放弃全民强制检测，政府内部会继续检视，会以科学为本，除了考虑时机，亦包括整体运作、人手部署和实验室等采样准备。陈肇始接受中通社专访时说，全民快速检测就好似拍一张相，可以在全民强检时，可以在全民强检前试一试。虽然是自愿性质，但希望市民先试下做快测，包括给老人院和长者，以及在医护人员帮助下了解用法。对于后续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可以做好风险评估。陈肇始又说，全民快测有助了解香港的感染情况，找出确诊个案，尤其是长者，以便尽快隔离和治疗，亦希望为市民提供学习使用快测工具的机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面，约翰逊宣布将会向乌克兰额外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高级军事装备，包括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能够在天空徘徊直到瞄准目标的精确军火，以及更多头盔、避弹衣和夜视镜。索尔茨形容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是这场可怕战争的可怕后果之一，很多邻国已经收容难民，呼吁西方国家接收更多难民。另外，斯洛伐克决定向乌克兰运送 S-3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协助加强应对俄罗斯的攻击。报道说今次是俄乌

丝挽留仍无望，不服全幻想，追山亦拼上，不必多说盼望原谅。 有林志美的感情的段落，为什么今天的主角是林志美？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特地为大家拣来了他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除了他的独唱歌曲之外，我都很欣赏他和蔡枫华合唱的这一首歌曲。 火花拼发几点光， 哪知爱情是幻象， 让爱念释放， 尽送心里的姜， 静静的爱光之掌，哪知爱情是那样，愿以后可以互相适应欣赏， 爱的火花，我哋有蔡凤华加上林志美，佢哋合唱唔止有一首歌噶吧？呢首都系佢哋一齐合唱嘅歌曲。爱的突破， 冰封的心能重点起爱火。能重新接受我，明白我，原谅我，心想知为何。 你知我心，谁人可比你多？还何必再问我？其实我，其实我，我的当初都有点错。 谁没错？谁人没错？能从错里成熟，结果怪爱过。 Isn't it magic？ 这突破。 原谅我，求原谅我，从前做了傻事，要后悔的太多。 Call it a magic， 这突破。 能重点起爱火，能重新美丽过，原谅你，原谅我，将心温暖我。 这轻接触能重点起爱火，求重新再突破，能突破，全突破。你的心中只有我， 全突破，完全突破，人而没再有我，你给我太多。 Isn't it magic？ 这突破， 陪着我，常陪着我，情人莫再有我，你给我也多。这突破， 陪着我，常陪着我，能从错里明白，爱得更多。 Call it a magic， 这突破。 5点45分咧，发出咗最新嘅天气预测，同大家讲下先。天晴干燥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28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周初风势系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0度啊，相对湿度77%啊。 在干燥的天气呢又会好想落下雨。咁落雨嘅时候呢又好想天晴，就係咁㗎啦。 钢琴内座玻璃窗后看雨丝，微亮是这寂寥午夜时，我弹琴望雨，不经意地再奏出一首老调子，钢琴仍在欣赏窗外细雨丝，从来未理键盘有泪意，钢琴似不知像我那般喜欢这调子，微雨里琴声中凭泪珠打拍子，人已去留空空，流泪已没有意思，激愤敲琴仿似质问，问情缘为何尽变做遗憾，人仍留在心伤我心，来未理键盘有泪意，钢琴似不知当天你像我那般喜欢这调子，你和谁在今宵倚着看雨丝，和谁互诉热情说话意，我仍然在走，你是听不到此首老调子，微雨里琴声中凭泪珠打拍子，人已去留空空，流泪已没有意思，激愤敲琴仿似质问，问情缘为何尽变做遗憾，人仍留在心伤我心，激愤敲琴边爱边恨，恨情人仍留在心伤我心。 林志美雨夜钢琴，老老实实咧，呢一首歌咧，我唔系谂起林志美，我系谂起周星驰，唔知道你系谂起边个咧？ 想念，可爱的一个错恋。 林志美唱咗呢首歌之后咧，啲人咧讲一影相嘅时候咧，有个人摄下咗中间嘅时候咧，就会多咗呢一个名词出现，就系、是、摄石人啦。啊，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有人即系你嘅朋友做摄石人啦？每张相佢都系其中正中间。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嘅电话旁边咧，当然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梁医生啦，近排咧呢个新冠肺炎咧，大家都好担心啦。咁好多时候咧，都会觉得咳两声或者喉咙痛少少啊，个头重重啊，有啲鼻水咧，大家都会好担心。咁啊，当然咧，就首先就梗系会揾一个嘅叫体温器量一量自己个体温，究竟有冇发烧？呢个系大家即系好容易会察觉得到嘅嘢。咁另外咧，亦都有人讲咧话呢个血氧量。咁血氧量又系咩嚟嘅咧？系咪即系某一个血氧嘅数字一急降啦，就代表系有问题咧？咁究竟血氧系乜嘢嚟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咁当然咧，就呢个新冠肺炎呢个疾病咧，都系顾名思义，佢喺开始嘅时候咧，主要都系点解对人类咁大冲击，亦都咁大关注咧？喺开始呢个病嘅时候咧，佢哋系一个肺炎为标准嘅，即系话佢呢个病咧系侵袭个肺。当然个肺同我哋呼吸就直接关系啦。咁所以喺2020年时候咧，其实嗰个呢个肺炎导致死亡率都系非常之高嘅。嗰阵时未有疫苗啊，同埋嗰阵时系所谓原种嘅病毒咧，佢主要喺所谓下呼吸道。即个肺里面嗰个影响大啲，咁当个肺影响大嘅时候咧，我哋个呼吸系统系要嚟吸入氧气啊，喷出二氧化碳噶嘛。 嗯， 咁当个肺花咗嘅时候咧，佢即系话唔可以去充分咁吸收嗰啲氧气啦。 嗯， 咁就会导致咗个后遗症咧，就系缺氧。 嗯， 越严重缺氧，当然咧就会死亡。 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好多时咧，呢类嘅病人咧，都会喺个医疗嘅机构里边咧，都会帮佢量度住个血氧，而令到咧知道佢咩时候咧做其他嘅所谓介入性方面嘅治疗啦。 嗯，嗱，讲紧咧，即系话个身体上边唔够氧气。其实不是呼吸就已经知道了吗？好像唞极都唞不到气就已经知道，定是其实真的要用这个的血氧机来量一量才知道自己、哦、原来不够氧气呢？ 但其实很多人呢如果有血氧问题呢他都会有症状的、 嗯、 就会有些所谓气喘的症状、 嗯、 他觉得不舒服气喘。 气喘是怎样 的？气喘啦，咁佢觉得做少少嘢会少气唔顺啊嘛。 哦，即系好似行咗好耐，跑咗好耐步咁样，上气唔接下气啦。 即系譬如话好多时咧，会觉得，譬如平时你去厕所唔会气喘，咁如果你个血氧唔够咧，可以去厕所气喘啫嘛。咁、 嗯、 或者有啲朋友去个高原地方啦，譬如高山症咁嘅症状，就、一落机咧就可能要。空气稀薄咧，啊，条气喘喘下咁，咁呢啲咧就系所谓症状。不过就翻翻转头讲咧，又唔系个个容易感受咗呢个症状嘅。有啲人就算血氧低咧，佢未必感受到呢个症状。咁咧未必感受到症状咧，大家喺过往咗两三个星期都听过有一啲新闻就话，即系突然之间喺屋企死亡嘅。即系话呢个个案可能根本。佢就係、是、都係個新冠肺炎嘅患者，佢個血氧可能都低咗一段時間， 嗯、 但係佢感受唔到，亦都唔會睇醫生都唔知啦嚇。咁、但係因為佢血氧低，可能低到嘅程度咧，係引發起佢身體其他嘅器官嘅問題。最常見咧，老人家咧就係、是、個心臟嘅問題啦。當然血氧低，佢本身有一啲嘅輕性嘅冠心病，咁加埋嚟講咧。个心脏咧就会有问题啦，引发起突发性嘅心脏毛病，导致所谓猝死嘅情形噶。 咁如果听你咁讲，系咪应该要定时量呢一个血氧就系为之上策咧？ 咁呢个当然咧睇佢有冇病啦，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有个咩叫血氧机啦，屋企又冇啦。咁喺新冠肺炎严重嘅时间，我哋都有几万嘅个案时候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话去扑个咁嘅血氧机 入翻嚟。 通常嚟讲，你屋企都唔会有个血氧机，除非有一个慢咗肺病嘅病人啊，或者心力衰竭嘅病人系会有需要使用氧气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会叫佢买个血氧计嘅。 嗯， 咁所以咧系唔系好多时候需要？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嚟咧就要小心啦，即系当有新冠肺炎嘅时候，可能系会急性嘅一啲嘅血氧下降。咁所以咧，我哋屋企如果有一个血氧仪咧，咁咧就可以咧早少少去揾出个早期嘅症状啦。 嗯，咁既然如果呢一样都可以系攞命嘅一样嘅指标嘅话咧，系咪应该长者嘅屋企都应该要有一个血氧机？其实只系量下冇乜问题，咁又自己安心啲咧。 我谂大众市民咧就经过呢一段时间之后咧，可能对健康都更加关注嘅。 嗯， 咁有咩要做呢？喺对健康关注嚟讲呢，就有一个血压计，即係话我哋平时恒常呢都会自己度下血压，喺血压里面呢会血压计可以帮我再度到个上压下同埋心跳啦。咁另第二样嘢呢就係磅下体重，咁第三样嘢呢血氧计都系好嘅。咁就係一个血氧计，而家个出面即係市面嘅价钱有啲100蚊又有，有啲200蚊又有，靓嘅可能1000蚊。咁其实咧就系、是、都可以咧好有效俾我哋知道一下我哋嘅身体嘅状况，即系恒常身体状况，系会知道啊睇医生嗰阵时又话俾你听啊我嗰个血氧系点，血压系点咧，咁医生咧亦都可以去即系处理得个情况更加好啊。 嗯，我知道出边而家坊间有啲智能手表咧，一啲运动手表咧都会有埋呢一个血氧嘅功能嘅，咁其实可能一只表都已经搞得掂晒噶啦。 是啊，啱啊，咁就现时嘅一啲手表都系用同样嘅科技，咁当然咧，你话可信赖嘅咧，其实都系所谓夹手指嘅血氧仪咧，系比较准确嘅，因为点解咧？呢、這个血氧仪咧，就系度紧我哋喺嗰个手指里边个血管透过嗰个即系红外线嘅形式咧，去量度翻佢嗰个吸入氧气嘅水平咧，而得到嗰个血氧嘅成分，咁所以咧。手指机咧系 如果真的想医药用途呢就是比较呢就是稳阵的。 嗯，嗱，咁啊，讲咗咁耐啦，咁究竟血氧嘅指标系乜嘢为之标准？乜嘢为之为我哋要注意一下咧？ 即系血氧咧，其实我哋讲个即系一个百分比嚟嘅，即系话我哋身体里边嘅血氧里边有冇系充足嘅百分比？咁通常所以咁讲咧，百分比应该去到100%嘅，吓，即系话血氧度。咁但系咧就大部分量落出嚟都唔去到100%嘅，咁所以咧绝大部分人咧度佢血氧机咧。咁比例上嚟講都係89、97、98、99咧，就係個恆常。我哋見一個健康良好冇呼吸系統毛病嘅人咧，佢係應該係97至99度嘅。 嗯，咁如果即係話去到95打下咧，其實就需要留意，或者有咩情況下，喂，真係需要召喚醫生去睇咁樣嘅咧？ 嗱，其實咧，我諗就係當某一個人。即係感染到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先啦，咁咧你感染咗，你又即係掌握到一個血氧儀咁嘅時候咧，咁你開始發覺診斷有個新冠肺炎呢個病咧，首先你就夾下手指睇下你個啊嗰度未有症狀，你夾一夾，然後發覺哦你係98喎，咁你98即係話你個正常值係98，咁即係如果你下降咗咧。咁你就要小心啦。通常我哋喺全世界嘅標準咧，都係講緊，如果一個人嗰個血氧度低過94，咁就開始係應該有少問題啦。咁譬如呢個人咧，佢一開始病嘅時候，度到自己我成日都係98，咁佢如果跌低過95，即係話佢有啲嘢令到佢嗰個正常血氧量低咗。 嗯， 原因喺邊度？你係染咗新冠病毒啦。咁個原因一定喺個呼吸系統裏面啦。咁喺呼吸系統裏面就係話佢肺可能話你肉眼見唔到嘅，就話佢照 X 光啊，做電腦掃描，佢開始肺嘅花喎，你但係你睇唔到喎。甚至有啲人咧係冇症狀，未必咳添喎。咁你嘅血氧儀咧就俾到一個早期嘅指示，可能你個肺出咗毛病啦。咁咧你就要做啲檢查。咁嗰個時候咧就要去睇醫生啦，去做檢查，可能都需要。去使用一啲嘅施氧，用一啲氧气去补充翻，唔会缺氧全身啦。咁你当然94开始警号，咁我哋都话低个92咧就系、是、一个严重嘅信号嚟嘅咯。你跌低个92嘅话咧，系通常喺医药方面咧都系要使用氧气。咁所以使用氧气咧都要透过一啲嘅即系检测啦，就话睇身体有冇咩毛病啊，用氧气用几多度啊。用氧气虽然是帮到，但有时咧都会带来一啲嘅危险性。咁所以咧，施用氧气第一次施用氧气咧，都会建议咧，其实系会去到医院接受咗检查，然之后喺根据我哋医生去检定咧，而睇下使用嘅氧气嘅浓度嘅。 嗯，即系总之你去低过94就要特别留意啦，92就真系要即刻要去急症室度睇啦。如果你系本身系一个新冠病患嘅朋友仔，系咪？ 啱啊，啱啊， 系啦。咁如果讲紧量体温，我哋即系一般标准嚟讲咧，就讲话四个钟头量一次啦。咁呢一个嘅血氧机又即系嗰个频密程度要点样量法？定每日起身量啊，定系瞓觉之前量？一日量几多次先为之要比较标准啲咧？ 当然咧，平常冇事冇干又冇病，咁你咧就一日量一次都得噶啦。 嗯。 咁但系如果喺呢段时间有新冠肺炎感染咗咧？咁都會建議日間嘅時候可能四個鐘頭做一次啦。即係總之瞓覺之前你四個鐘頭量一次，咁就知道下有冇咩改動。咁都會講返呢，喺新冠肺炎裏面呢，其實嗰個病呢其實都係話我哋維持約莫五日嘅時間嘅啫。 嗯。 咁由開始發病到個病應該即係消散，即係同其他啲感冒啊流感一樣，都係個病毒存在約莫五日。咁佢自己咧就会消散啦，咁所以咧，我哋最紧要嘅咧，其实第一日通常冇乜嘢，第二三四日咧系所谓高峰期，度过到二三四日咧，绝大部分嘅人士咧都会冇事好翻晒嘅。 嗯，都系嗰句啦，真系最紧要咧就系要打齐针啦，打齐针之后咧，其实就会相对地真系，如果万一唔好彩染到疫情嘅话咧，相对地个危险性都亦都会减低啲啦，系咪？ 系，我哋会减低嗰个重症，咁所以咧，疫苗我哋嘅疫苗嘅知识咧，其实 約咪有兩三成嘅人咧打疫苗之後，就算接觸到新冠肺炎嘅病毒咧，佢都未必惹到，但係有六至七成咧都會照樣染到。不過咧，佢就個輕症主要遺留係個輕，大部分嘅輕症嘅階段，除非個身體嘅毛病控制得唔好啊，我哋之前講過，你有其他毛病控制得唔好，糖尿病啊又唔控制得好啊，或者甲狀腺又控制唔好，咁嗰啲時候咧，先至會有機會導致重症甚至乎死亡嘅。 嗯，咁大家要特別留意啦。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梁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健康話題繼續探討下啦。下個星期見，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医生之后呢，某个钟呢仲有大概唔够30秒呢就会到上午的6点半，即是话今朝早的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次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再见到大家将会是下个星期四，即是4月14号。约定你星期四再见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决定禁止影星韦史密夫未来十年参加包括奥斯卡颁奖礼在内的学院所有活动。学院院长和首席执行官发表声明，指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旨在庆祝过去一年很多杰出人士，但被韦史密夫在台上不可接受和有害的行为掩盖。韦史密夫回应说接受并且尊重学院的决定。韦史密夫早前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因为 Chris Rock 以他妻子的光头造型开玩笑，冲上台打了对方一巴，回座位后再用粗口闹对方。韦史密夫日前辞去学院的成员资格，并发表声明向 Chris Rock、 奥斯卡制作人、提名人和观众致歉。比利时下令意大利朱古力和糖果产品制造商费列罗暂停在比利时厂房的生产，以调查公司旗下 Kinda 朱古力受沙门氏菌污染的事件。比利时食品安全机构说，有证据显示过去几个星期的过百宗沙门氏菌个案都和费列罗在比利时南部的厂房有关。由于费列罗提供的信息不足，因此下令停产。费列罗已经由多国回收 Kinda 产品，但没有说明事件和沙门氏菌有关。本港食物安全中心就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两款可能受沙门氏菌污染的 Kinda 产品。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产品，应该立即停止出售。英国白金汉宫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不会出席下星期四在温莎堡举行的作烛节弥撒，由王储查理斯和妻子卡米拉代为出席。作烛节弥撒是复活节传统仪式，过往都是由英国君主向长者赠送特别铸造的银币，但外电报道今年将会踏入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近期被行动不便的问题困扰。皇室消息人员说，女王不希望她的缺席影响整件事，所以预先公布。伊丽莎白二世去年十月曾经留院一晚，早前亦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除了上个星期出席亡夫菲立亲王的追悼会以外，少有公开露面。上海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全市今日会以居住小区作为单位展开一次抗原检测，并继续实施分区管控，除了因病就医等原因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副总理孙春兰继续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指面对传播快速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只有以快制快，加快推进工作，加快任务落地，加快完成目标，才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攻坚战。他又说要再加快建设方舱医院，高质量展开核酸和抗原筛查，加强医疗救治，并将专家抗疫科普工作和生活服务保障工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